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盧安迪。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美國總統選舉已經塵埃落定啦，但喺香港華人社會咧，一邊叫侵粉嘅問題，應該點樣清算啊？同埋應該點樣俾人指責啊？就成為一個喺網絡幾爭議嘅話題。咁我哋前兩日引述咗中大正正係一位博士候選人，喺某知識分子報紙度點名某啲 KOL 啦，話佢哋做侵粉咧，就欺騙啊、愚昧啊咁啊。咁啊嗱，同樣係博士候選人咧，我哋今晚就揾咗即係美國啊史丹福大學經濟系攞緊獎學金讀緊 PhD 嘅盧安迪。咁啊，盧安迪咧，你係普林斯顿大學係咪？亦都係攞 full scholarship 係咪？ 哦，我嗰陣時係攞香港尤德爵士嗰個獎學金去普林斯顿嘅。 咁啊，讀數學係咪？咁係咪 distinction？ 都係嘅。 哦，咁啊，即係啊，你好謙虛啊，你唔講啊。 哦。 咁然後咧，就史丹福咧，而家博士候選人。 係。嗱， 你喺美國讀過咁多年書，我想請你延伸說法。你眼中點睇 Donald Trump 嘅 haters 同埋 supporters 同埋呢一場選舉點解咁多學術知識界係一面倒咁咧？係將 Donald Trump 當做衰過納粹分子希特拉咁樣一個打擊咁同埋辱罵嘅目標咧？你講講。 係，其實首先我都只不過係一個初出茅廬嘅學生啫，所以就都係請各位聽眾多多指教嘅。但係至於你剛才講到點解Trump 同 Biden 呢個議題會喺香港，尤其係民主派或者反共嘅人士之中引起咁大嘅分裂咧？其實呢個係揭露咗咧香港好多民主派人士有一個好深層次嘅矛盾嘅，就係佢哋雖然一方面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但是他们本身也是另外一种的左派来的。平时这个矛盾呢就并不会太过尖锐地表现到出来，因为平时我们香港政治和香港政治啦，当然有时都会有些尴尬位的，譬如如果他们是左派的话，就会觉得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好進步同埋好正義啦，但係咧杜魯多因為佢係左派咧，所以佢有陣時又會盛讚古巴嗰個卡斯特羅喎。 咁啊點？ 但係卡斯特羅又係毛澤東個 friend 喎，咁所以有啲人咧個腦就會爆炸轉唔到啦。咁但係咧平時都係偶爾會有啲一啲尷尬位，佢哋都可能忽略咗啦。但係咧今次因為 Trump 同 Biden 呢個問題咧，就會令到呢一個矛盾係好正面咁樣呈現出嚟啦。咁所以咧視乎一個人係由中美關係呢個角度去到揀 Trump 同 Biden 咧，因為係根據佢本身內政嘅理念去到揀咧，就會出現咗兩種唔同嘅選擇啦。因為就算有好多因為中美關係嘅原因而支持 Trump 嘅人，佢自己都係 despite Trump 嘅內政，而唔係 because of Trump 嘅內政而支持 Trump 嘅。譬如共和黨嘅好多政策，譬如如果喺共和黨嗰啲集會嗰度，如果你話我哋要減税或者減福利，或者擁護一啲傳統嘅家庭價值，咁有好多人歡呼噶嘛。但係呢一啲口號喺香港有邊一個民主派嘅政黨嘅聚會嗰度你嗌出嚟會有人歡呼？ 嗰啲覺得 irrelevant 呢啲， 係同埋甚至係同佢哋個本身個傾向係有少少抵觸添嘅。咁所以咧，如果根據內政嘅立場咧，佢哋就未必會好支持 Trump 嘅。但係佢哋因為中美關係先支持 Trump， 但係我就調翻轉，我就唔係因為中美關係嗰啲嘢，我係因為喺內政上係擁抱保守主義，所以支持 Trump。 喂，盧安迪，呢個你同我一樣喎。我 Day One 已經話咧，我為咗啲人偏見，同埋亦都自己避免偏見，我評論呢一場美國大選，我係絕將嗰個叫做對華政策同埋對香港民主嘅支持態度呢兩嚿嘢完全抽開。我就同你有少少唔同，呢、這個我同你一樣，但係同你少少唔同。我就喺 Western Civilization 嘅前景，亦即係政治正確左翼嘅病毒，而家駐空緊美國教育界、思想界、荷里活傳媒嘅大前提之下。去比較 啦，嗱，盧安迪，你咧，我都係嫌你咧講得學術嘅，其實咧，因為你講咗 咁啊， 你講咗一大段對於香港民主派嘅見解咧，我明明地啦，我覺得你又好客氣啦，即係你又唔中意得罪人，但我就成日得罪人嘅，咁我可唔可以理解？我舉個例啫，譬如話我哋香港嘅民主派啦，好多係 即係對於共產黨啊或者中共嘅好多專制政策咧係好反感嘅，咁反對啦。咁但係譬如話佢對於新移民呢個問題，或者係啲福利政策， 非法移民、難民， 又或者係難民，咁佢哋咧就變成咧就係好維護佢哋嘅利益。係 啦，所以如果佢 咁，但係其實呢啲新移民咧係擁抱中共嘅統治嘅喎，或者佢哋咧係即係深藍嘅喎，又或者佢哋咧根本係咧喺投票嘅時候咧，可能係會投民建聯、工聯會嘅，因為某種嘅可能福利同利益。 係 嗱。即是民主派那些人呢或者泛民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了。他一方面是反对一个政权或者反对一个 政府。但同时间呢他就很包容或者很恩恤甚至是很袒护一些拥抱这个政府或者是认同这个政府甚至是投票给这个政府的人。即係你意思係咪咁樣嗰種矛盾呢類似係 呢個係其中一種表現方式，但係其實我覺得係更加廣泛啦。就算拋開呢一個新移民係唔係支持中共呢一點，就算淨係睇如果一個人支持高福利，佢擺喺西方嘅社會嘅話，通常支持高福利嘅人或多或少係會對世界上嘅共產政權心入面係有一啲 soft spot。而呢個就 soft spot 即係認同或者 即係至少有少少同情啦。 同情啦。 譬如你睇 Bernie Sanders， 佢而家進入咗主流，但係 桑德斯 係啦，佢喺80年代嘅時候，佢都譬如佢度蜜月會去蘇聯，或者佢同呢個尼加拉瓜定邊度嘅嗰啲共產主義政權嘅領袖都係有好深厚嘅交情嘅，同埋佢做一個城市嘅市長嗰陣時候，仲同蘇聯一個城市變咗姊妹城市添嘅。 嗯。 但呢啲美國嘅傳統嘅左派咧，其實佢哋嗰個 soft spot 咧係 with 一個叫做或者叫 orthodox 嘅 communism，即係譬如話即係自古華拉啊、古巴啊，或者三十年代嘅蘇聯啊，係嘛 ？Rather than 而家嘅中共喎，桑德斯同埋 Noam Chomsky 咧都發表過非常激烈嘅言論咧，佢批判中共。特別是呢個維吾爾族啊，咩呢啲咧？我哋見到其實咧係有批評，即係 to be fair 係咪？ 係，就正如香港嘅民主派都有批評，但係問題佢有一啲被佢視為盟友嘅人，唔係學佢咁樣批評咧，但係佢又視嗰啲人為盟友咧，於是咧咁樣搏下搏下咧，就會有好多矛盾嘅啦。 係啊，所以而家佢就係咁樣嘅問題，係嘛？ 嗯。 好啦，咁而啲人咧就喺隔岸咧就話 Donald Trump 呢個人好有問題啦，做嘅嘢好衰啦，佢做生意嘅時候咧。啲手段好垃圾啦，甚至佢係一個玩弄女性嘅人啦，私德極有問題，所以係一個戰爭啦。喂，呢啲咧，即係你由美國嗰、那個，譬如你由政治嗰度嚟睇啊，去睇一個歷史嘅人物或者一個 politician。 系啦， 你覺得呢個係咪唯一嘅標準？ 嗱，你啱啱講嘅呢一個理由咧，即係覺得 Trump 好粗魯，所以反對佢咧，就唔單止係黃絲入邊啦，有好多藍絲， 美國都有， 係包括香港嘅藍絲，譬如一啲父母，佢覺得 Trump 好粗魯，驚自己嘅仔女學壞，即係有啲人唔係咁關心政治咧，純粹係由呢啲佢哋亦都唔理美國兩黨背後個成個哲學係點，而係當係睇電影人物咁樣睇一啲比較枝節性嘅嘢咧，咁就會覺得 Trump 係粗魯。但係如果我哋宏观咁样睇翻两个党系代表啲乜嘢咧？其实好明显系共和党先至系代表新子淑女嗰边个党啦。系共和党嗰啲人系主张要传统保守嘅家庭价值噶嘛，而唔系要民生啊、性解放啊、滥交啊、 堕胎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首先喺个大局上都已经系啦，更何况有啲具体嘅政策，譬如你话 Trump 粗鲁啊嘛，咁究竟系因为？咁究竟係 Trump 因為佢把關喺邊境嗰度捉咗嗰啲跨境嘅犯罪分子嗰啲黑社會 MS-13 嗰啲人粗魯啊，亦或係因為以前奧巴馬把關不力俾呢啲犯罪分子喺邊境嗰度滲透咗而殺害咗嘅美國細路女粗魯啊？咁所以喺個具體政策上 Trump 都係企喺冇咁粗魯嘅嗰一邊啦，況且就算返返去個人嘅私德嗰個層面呢，都淨係得 Trump 一個人係有啲比較出位嘅言行啫。就算睇翻共和黨其他人，譬如佢嘅副總統 Mike Pence， 佢有個原則咧，就係從來唔同自己老婆以外嘅其他女人單獨食飯嘅。呢個係同當年嘅大傳教士 Billy Graham 個原則係一樣嘅。所以佢係一個品德極度端正嘅人。又譬如Trump 提名嗰、那個近排嗰個最高法院法官Amy Coney Barrett 呢位女士， 係啦，冇人話佢粗魯啦， 係啊。 咁但我真係呢四年呢，我睇到啲西方白左有啲香港嘅 banker， 我就试下佢，我话喂你觉得 Trump 点，咁佢就大闹话佢粗鲁。咁我就好似你讲，咁 Pence 呢，咁佢又搵另外一种理由啊，一大扎啊，又话佢 right wing 啊，呢啲呢个叫做福音派啊，係代表美国极端右翼啊。个总之咁又唔啱，咁又错嘅。咁我就一睇就知呢个就一定系偏见。 系啦，呢个就系点解美国有个名医 Ben Carson， 佢系史上第一个分开咗喺个脑嗰度连埋嘅连体婴嘅名医啦。 系， 但系佢支持 Trump 啊嘛。 佢系黑人嚟噶噃。 系啦，跟住有人问佢 ：Hey, you're Ben Carson, shouldn't you be better than that？ 跟住佢话：正正系因为我系 Ben Carson， 所以我先至要睇得宏观过其他人啦。我大可以因为 Trump 一啲鸡毛蒜皮嘅粗鲁嘢，所以就喺度锡晒身咁样。但系因为我系 Ben Carson， 所以我要睇个大局，要明白。对美国同埋西方文明最大嘅威胁系嚟自边一个方向，然后系尝试抵制嗰啲嘢嘛？ 就系因为佢系 Ben Carson 呢句说话啊 ，Shouldn't you be better than that？ 就已经系 racist 啦，你觉得系咪？即系你已经 assume 咗你系因为黑人，系嘛？所以你应该咧系投啊， 应该 Donald Trump 反对票都系话，因为你系一个咁有智慧嘅人，点解你会睇唔透阿 Trump 咧？佢正正系因为我有智慧，所以要睇个大局啊嘛。 冇错啊，嗱呢个叫有智慧叫睇大局，系咪？ 嗯， 这个 Ben Carson 呢是一个我好即是钦佩的一位呢，即是美国黑人知识分子。有几位譬如 Thomas Sowell， 今年这个九十岁，真是我觉得美国如果有几个你说剩下思想家同埋学问家呢，这位黑人呢、Thomas Sowell 都是一个人物。 是啊，他是国宝来的，还有一个 Walter Williams， 不过他今年即是上年就过了身了。 Thomas Sowell 呢是写了一本名著叫做 Race and Culture。就是讲这个叫种族与文化，他不避这些呢，这些什么政治正确的东西，他是讲欧洲怎样样形成，非洲呢那个殖民又是怎样，他完全是很客观，是很 scientifically 去讲事实的。 有时候往往是一些少数族裔呢，你不要以为左派很同情少数族裔，但是如果少数族裔是支持保守主义的话呢，他们受到的攻击是会更加刻薄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今晚要深入研究呢啲咁嘅 liberals 内心其实系咪 racist？ 其实呢样嘢亦都系贯穿成个左派嘅脉络嘅。譬如以前马克思咧，佢好似好同情啲无产阶级咁样，但系佢都话，如果一个无产阶级唔起来搞革命嘅话，佢哋就一文不值啊嘛。所以咧，佢逢亲去鼓动啲所谓被压迫嘅人搞革命嘅时候咧，佢同时都会专登好睇唔起嗰啲唔侵佢唔跟佢呢一套嘅嗰啲所谓受压迫嘅阶级嘅。 咁呢一种系一种专制嚟嘅，系咪？好啦，讲股份咗啦。所以今次阿 Trump 呢个人物咧喺世界上引起种种唔同嘅睇法，因为我哋睇到，其实个个人都好似朱光潜嗰篇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个个都系睇呢个 Trump 呢个人对自己失眼前直接嘅利益系有帮助定系有抵触嚟到去判断。我哋要作一个。世界公民，你而家讲全球化嘛，就系、是、你我哋喺香港，如果我陶杰，我就系、是我如果要评论 Trump 同 Biden， 我要先将眼前呢个香港因素，我就特登移开，我就唔讲，唔计嗰科，我计其他嗰科，系嘛？譬如计翻美国内政，譬如经济啊、社会福利啊，同埋政治正确，一计嗰几科咧，我觉得佢加埋晒咧，拜登嗰边啊，唔系 not necessarily 佢本人是全部不合格的。咁於是呢就會好容易招致到一啲呢不明就裡呢啲博士候選人，就你侵粉啊，你係因為佢反共啊，所以先諗住佢當係神金拜。喂，我唔係嘛。或者其他人係啦，而家我今日好開心見到 Andy Lu， 你都唔係嘛。 其他人因为佢内政上唔支持，所以先揾其他理由啫。但我系内政上支持啊嘛。 系。 同埋咧喺内政上咧，有一啲讲法就话咧，之前2016年选 Trump 嗰啲人咧，系因为佢中部跟住就啲蓝领工人好穷，跟住咧就要揾 Trump。其实咧呢、這个某程度上咧都系一种傲慢嚟嘅，因为一开始咧啲左派知识分子咧，有啲人就话：，哎，我都唔明点解会有人投 Trump 嘅。跟住咧有另外一啲以为自己懒清醒嘅另外一啲左派知识分子就出嚟话：，哎，其实我哋咧都要同情下嗰啲中部嗰啲人，佢哋好穷，佢哋好废，所以咧佢哋要投俾 Trump 嚟到帮翻自己啫。其实咧表面上好似冇咁傲慢，其实呢一个都系另外一种傲慢，因为佢哋觉得自己劲，所以搵到钱，人哋搵唔到钱啊嘛。 冇错。 但系其实咧，根据一个美国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deology and Partisanship 咧，佢做咗一个研究咧，就发觉咧，其实对 Trump 嘅支持度呢最大嘅来源呢其实是来自文化政策上嘅意见嘅。同埋呢有一啲专系为咗帮某啲工人嘅嗰啲即係贸易政策呢其实呢整体上系帮唔到共和党攞到啲选票嘅。反而系文化上对政治正確嘅厌恶呢先至系Trump 最大嘅支持来源。同埋呢支唔支持多啲移民呢呢一个因素系最能够 predict 到一个人支唔支持 Trump 嘅嗰个因素嚟嘅。 即系话呢厌恶嗰个政治正確。就会支持 Trump， 即系我做过。如果你呢、這个心理测验咧，啊，如果你试喺我身上咧，完全靓。嗱，而家拜登一上台，系嘛，只话要喺美国各地设立第三性厕所。嗱，我觉得這個呢个咧本身唔系一个 priority 嚟，系咪？唔系一个咧首要做嘅嘢。 呢、這个奥巴马嗰阵时佢已经设立咗，后来就 同埋我呢、這个都算，但系咧佢有一条 policy。Correct me if I'm wrong。佢话咧要令全国嗰啲细路仔八岁，由佢哋自己去选别选择性别，即系你生出嚟一个男仔，如果你觉得里边有一个女仔，你中意玩呢啲芭比嗰啲咁嘅女仔公仔咧，你自己咧系可以话自己系女仔，然后咧有你嗰、那个。里面嗰个双性又好，或者个变性嗰个潜意识嗰、那个意识由佢 grow。 嗱，呢个佢有几具体地可以用立法方式去到真系做到呢样嘢，我就唔系肯定。但系跨性别人士用厕所嗰个咧，佢就已经用行政命令咧，就要求咗全美国嘅公立学校都要求俾跨性都要一定要俾跨性别嘅学生入佢哋想入嘅厕所啦。咁就如果唔系就会失去咗联邦嘅拨款啦。咁呢样嘢咧。如果你话一个比一个跨性别嘅人用佢想用嗰个厕所，系咪令到佢舒服啲咧？呢、這个系可以讨论，但系问题咧，我哋个政策唔可以净系睇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嘅方便同埋舒服噶嘛，而系要睇全部人噶嘛。而事实上咧，有好多人，包括有一个自认系民主党嘅 liberal， 佢喺民主党嘅刊物 The Atlantic 嗰度写咗篇文，话佢个女同埋佢个女嘅其他女同学，因为担心呢一样嘢，所以咧就唔敢喺有陣時就有體育堂嗰日就唔敢翻學啦，或者咧專登喺學校咧都夾硬唔去廁所，引到佢放學先至去啦。就係因為驚有一啲鹹濕仔或者變態佬話自己係女仔而走去女廁嗰度嚇到佢哋咯。咁至於實際上係咪會真係多咗性侵犯咧？呢、這個就有待實證嘅驗證啦。但係問題。啲左派好鍾意引述小羅斯福總統話要有免於恐懼嘅自由㗎嘛，咁點解佢哋又唔去捍衛呢一啲女學生嘅免於恐懼嘅自由呢？ 咁所以嗱，呢啲呢都係引起譬如華人嘅家長，華人有自己嘅文化，如果你美國係 multiculturalism， 喂，華人會唔會驚自己嘅細路喺呢啲咁嘅環境？ 嗱，係啊，我正想討論華人嗰、那個態度或者立場，因為咧，如果普遍我哋之前感覺啦，冇統計到咧，即係華人咧就比較反侵嘅，因為第一就關乎佢對中國嘅態度或者政策啦，另外就係、是即係佢可能啲移民政策咧，將會比可能好辣，就影響到佢哋。即係將來唔知道有冇啲親戚朋友過唔到去，咁、但係你頭先提到，其實阿 Trump 先至係擁護翻傳統家庭價值，或者即係反比較反對嗰啲 LGBT 嘅權益，可能太過大嘅。 佢唔係反對啊，佢俾噶，就係唔俾你。 譬如咧，佢推動咗一個國際嘅 effort 咧，係推動國際上嘅同性戀行為非刑事化嘅呢樣嘢，佢仲做得仲多過奧巴馬添啊！因為非刑事化，佢支持啊嘛，只不過係一啲過咗火嘅嘢。 啲華人點睇？即係你有冇接觸過即係美國嗰邊？ 係啊，我都識啲美國嘅。華人咧，佢哋係因為呢啲傳統家庭價值嘅問題，所以支持 Trump 嘅。同埋你睇網上有一啲華人嘅短片，佢都係講呢一樣嘢嘅。甚至唔單止華人添啊，甚至有一啲穆斯林嘅移民都係因為呢樣嘢而同主流嘅左派之間有啲矛盾嘅。譬如咧喺比利時咧，當某啲學校嘅課程啲左派要求咧要加入。教人哋性濫交啊、性解放嗰啲意識嘅時候咧，反而係新即係近排去咗比利時嗰啲中東嗰啲移民走去抗議啊，跟住就搞到咧啲左膠咧個腦唔知點樣，即係轉唔到咧，唔知應該撐邊邊好啊？ 因為佢係伊斯蘭移民，所以應該就要幫佢哋，但係佢哋又反對呢啲咁嘅即係性開放、性濫交 啊。 嘅嘢。 咁啊点咧？ 咁啊轻机咯。 系啊，就轻机，甚至连保守派都有啲轻埋机添。 系啊，保守派即系全部轻机嘅，所以啲佢哋嘅盲点咧系非常之多，系咪？ 系啊。 好啦，新闻翻嚟，我哋再讲咧。评论一个政治人物，要睇佢个私德，定系睇佢个大嘅 picture、大局同大节嘅问题。当我睇到咧，啲中国人或者香港啲知识精英咧，喺度跟美国白左后边咧，系大肆抨击 Donald Trump 嘅私德嘅时候，我觉得好好笑。因为 as Chinese 咧，you should do better than that。我举一个例，就叫做曾国藩 ，OK？ 嗯， 曾国藩我哋都知道系清室中兴啊嘅大功臣。 嗯， 佢系领导呢个湘军咧去歼灭。法匪，尤其是太平天国，曾国藩咧，佢留低一个曾文正公家书，系拍住傅雷家书一样咧，系道德圣经，同埋教儿育女。咁咧，曾国藩而家咧，无论系中港台，唔好讲香港，香港冇文化，喺呢个大陆同台湾咧，都系被奉为一个咧，几乎系圣人。但曾国藩在歼灭法匪太平天国的时候出名一个杀人王、你没看他很有学问，是猛讲礼义廉耻。你今天难得有一位学术精英在这里，我就今晚转一转个 wavelink， 讲一学术少少。1864年这个呢太平军这个处于末期，就大部分已经战死了。那时候呢就曾国藩命令曾国荃他们是攻入去这个天津。当时曾国藩有一个门生叫赵文烈，他写一本日记叫《能政居日记》，记录曾国藩兄弟下令是怎样呢？在北京城内，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有九皆老者，其幼害未满二三岁者亦一概卓六以为器，蒲白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驱毛，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或数十刀，哀嚎之声达于四院。面对咁嘅惨状咧，曾国藩就话：系我下令杀嘅，男女老少全部杀清光，因为咧杀嘅都系逆党吓。于是佢写信俾佢细佬曾国荃话。唔怕，我俾胆你。佢话既以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灰？ 嗯， 所以佢有个花名叫曾剃头。咁我问你，系 Donald Trump 法西斯啊，定系曾国藩希特拉？话你对啲美国白咗佢200年历史，讲句难听啲，佢未见过大蛇屙尿。你身为一个华人嘅文化知识学者，如果喺美国，你用曾国藩嘅例子去教化呢班蠢人，曾国藩就而家系仅剩似孔孟啊，系最受 worship 嘅 Chinese moralist。 其实就算喺西方传统内部都有啲类似咁嘅例子嘅，譬如圣经入边个大卫王，佢嘅私德都唔系完美啦，佢搞人老婆添啦，但系。佢亦都系以色列人嘅一个伟大领袖啊嘛，由此可见，上帝有阵时系会用有瑕疵嘅人嚟做伟大嘅嘢嘅。所以呢个就系点解我今朝话我有一个喺哈姆雷特入边嘅 quote 系用嚟形容 Trump 噶嘛？呢句说话咧就系、是、有人同阿哈姆雷特讲，讲佢见过佢嘅父王 ，I saw him once, he was a goodly king。跟住哈姆雷特个 reply 系咩咧？佢讲咗三句说话，佢话 He was a man, take him for all in all。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咁我而家解释下呢三句说话啦。第一句 ,he was a man, 即係小学生都识讲啦，好似 I go to school by bus 咁样。但係其实呢佢係有几重嘅心意嘅。第一重嘅意思呢就係话佢係一个勇于战斗嘅真男人啦。但係呢亦都有一个负面嘅潜台词呢，就係话其实佢终究都係一个血肉之躯，係有脆弱嘅一面，甚至有倒下嘅时候，所以 Trump 今次就输咗啦。跟住第二句呢Take him for all in all。咁网上有啲关于莎士比亚嘅材料咧，就话呢个系话 he was perfect in everything 咁解。但系其实咧，我觉得正解应该系话咧，take him for his good and his bad， 要既系要睇佢嘅光彩，亦都要睇佢嘅瑕疵。我问过何文慧教授，佢系同意我呢一个翻译嘅，即系话咧，我哋要 全面咁样去睇 Trump 啦，就好似当年孔子有人喺佢面前弹啊管仲，跟住孔子就讲咗一啲管仲嘅功绩之后啊，如其人如其人，就系要我哋要整体咁样睇佢啦。跟住最后第三句 ，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 即系话我哋将来有生之年都好难会再见到佢咁样一位勇敢地为保守转移战斗嘅勇士啦。 话因住你咁讲，俾人 label 你系侵粉喎。因为那些人很低等的，你知不知道？一听到你在个学术那个科学那里评论几句呢，他就将你界定为 either 黑或者白。那你说的 Hamlet 呢，我就反而很简单想起一句，这个 Donald Trump 一定同意。在第一场当 Hamlet 那个爸爸那只鬼魂在个城头出现之后，说什么事，他有一个下士叫 Marcellus。他说 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 他说一成个丹麦，因为他是丹麦王子嘛，一个国家里面是已经腐烂。其实你看 Hamlet 挺啱的，因为 Hamlet 在这套戏里面他就是想发现一个真相，就是他爸爸怎么死，他阿叔怎么上台，他阿叔叫 Claudius， 上了台之后竟然娶了他阿妈，然后呢当他爸爸死的时候呢， Hamlet 呢在德国那里读紧书，一回到来见到个国家不大和，于是他想 find 一个真相，他的过程里面呢他就扮癫，他是扮傻，扮傻的目的呢他就是想 find out 这个真相，就叫 deep state， 这个 deep state 是比他阿叔和一个他的那个宰相是控制住，和他阿妈也的知情，所以 Hamlet 是很适合。除了 Julius Caesar， 我两个礼拜前引述过，是吧？咁佢由头都，你话Donald Trump 系癫，佢喺呢四年里面讲啲嘢神神化化，但系你睇下佢最后喺马里兰空军基地个讲话，一啲都唔癫，系好 majestic 同好 noble， 系咪？所以佢嗰中间呢个 Hamlet 嗰度咧，佢当然系一个悲剧，佢扮扮下癫咧，佢自己有时咧，佢又觉得好 sad。因为他发现个真相是很恐怖，令到他对人生和对个国家和亲情伦理都没有希望，所以 Hamlet 是一个悲剧英雄，所以我们看这个沙剧里面看到很多是可以是解释这个 Donald Trump 现象的一些智慧。 Andy， 我又平衡一下啦，咁有好多即係反 Trump 嘅人呢去批评 Donald Trump， 唔係從佢外表嘅，亦都未必係个政策，咁真係從事实，譬如话佢 Trump 喺 Twitter 度呢就即係讲咗好多 咁係佢癫㗎 言论，或者里面引述嘅事实呢被 fact check 之后呢，即係核实之后呢 好多假嘢， 但佢仲坚持㗎喎，咁而且呢跟住呢包括埋选举之后呢一直唔肯承认个选举结果啦，又或者要攞证据出嚟又兑现唔到啦，咁呢啲呢都会被啲反 Trump 嘅人呢就嘲笑，或者觉得呢你哋仲支持一个癫嘅人或者係一个信口开河嘅总统，即係点解你哋会仲信佢呢，咁样你点睇呢？ 係，我就觉得呢个都系由个大局去睇，一个癫癫地或者唔系好稳定地行紧去正确方向嘅人，好过一个好有系统性同埋好稳定地行紧去错误方向嘅人啦。但系究竟关于呢一个国家嘅大局系咪 rotten 啊嗰啲咧，我越嚟越觉得咧，对于西方由细到大生活喺好自由嘅空气入边，同埋系未经历过左翼政权嘅人嚟讲咧，我觉得就咁单凭同佢拗呢讲到口干呢都系永远 convince 唔到佢哋嘅。反而系一啲细个经历过共产主义嘅人呢，当然佢哋有啲系完全被洗咗脑，基本成世都系咁啦。但系都有啲呢，佢一去到西方嘅世界，佢一觉醒呢系会觉醒得特别彻底，变咗完全相反，甚至呢系会特别睇得穿一啲左翼嘅趋势呢，点样同佢细个经历嘅嗰啲嘢呢系有个对照 关系。你有冇啲真正嘅经历呢，或者系有啲朋友系咁样 呢？近排有一个新闻呢，就系哥伦比亚大学演艺学院有个教授，佢系嚟自罗马尼亚，经历过共产主义嘅。跟住佢见到哥伦比亚入面嘅一啲嘢呢，就话佢要辞职啦。 咩嘢呢见到。 係啦，佢首先第一样嘢， 有个教授退休要请个新教授，跟住呢嗰啲同事就叫佢一定要请个少数族裔，跟住佢反问佢哋系咪就算最好嗰个申请人系白人都唔可以请，跟住佢哋话系唔可以请白人。 哇，咁样都系歧视 喎。就系罗密欧与朱丽叶，有个人嚟应征做朱丽叶，佢系一个出世嗰阵时系男人，跟住跨性别，而家认同自己系女人啦。咁本来呢样嘢我都唔觉得有咩问题嘅，因为如果佢系做得好嘅话佢可以做啊，但 唔好理佢个 gender。 但系啲同事系话因为佢跨性别所以零舍要请佢，跟住佢就觉得佢就联想到佢细个喺罗马尼亚因为啲人嘅出身成分同埋阶级而系要排呢一个优次嘅次序啦，所以呢佢就辞咗职，佢话 I felt like I was living under communism again， 所以佢就宁愿返去罗马尼亚都。 佢觉得好似细个喺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嘅生活一样。 是啊， 即系原来呢都系有阶级同埋因为佢嘅出身身份就要决定究竟佢嘅优先次序。 是啦，只不过究竟关于边啲人系被压迫，以前系通常只系经济嗰层面，而家就加多几个唔同嘅维度，包括性别啊、种族等等啫嘛。 嗯， 咁所以 Donald Trump 其实系一个用霹雳手段去矫正呢啲一连串嘅 fallacies， 系咪？同埋咧呢啲咁嘅极大嘅错误嘅人。咁啊，既然嗰个 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rotten 咧，咪你一个牙医走去咧医补一只烂牙。你用支金属棒敲大力啲都痛到抽筋啦，系咪啊？因为嗰啲左胶咧系发出一啲咧，即系歇斯底里嘅叫声，就系、是、因为见就系、是、佢因为个病毒咧系入咗骨髓，所以咧而家搞到咧系咁样，系嘛？嗱，你而家拜登呢上嚟咧，你睇下，你头先讲到个外表，拜登咧本身唔系极左嘅，你睇佢个衣着就知啦。佢行出行入咧，令我谂起一个已故嘅荷里活嘅希治国片啊，一个男主角叫做詹姆士史超荣 James Stewart， 佢无论外表同埋衣着都好似啊，佢系属于 James Stewart 嗰代啊，嗰啲比较 traditional 嘅 Democrat， 但系咧而家咧，因为佢老，所以我哋睇到咧，佢隔篱嗰个 Kamala Harris 啊，或者再左嗰啲 AOC 啊，甚至 Nancy Pelosi 啊，就要将一个系类似60年代怀旧色彩嘅 James Stewart look 嘅，就好似好保守嘅 Biden 拱出嚟，就呃咩咧？就呃中间偏左票，系嘛？嗱，好明显啦。嗱，佢一上嚟已经咧不知就即系有少少不知所从。我广告翻嚟再讲。咁啊，卢安迪咧毕业自圣保罗男女去美国读普林斯顿大学，攞奖学金数学系毕业，然后咧而家史丹福嘅经济系候选博士候选人吓，你喺美国嗰度读过书，亦都对嗰度校园嘅左交嘅风气咧系知所涉猎。咁嗱，你觉得咧咁样落去啊，以拜登为首呢个美国嗰种左交嘅风气咁样落去，对于美国呢个文明灯塔嘅前景是祸是福，佢哋最终会点啊？ 我觉得咪好似温水煮蛙咁样，去到有朝一日咧，可能呢啲左交发现连自己都成为被批斗嘅对象嘅时候咧，佢到时就已经欲哭无泪，同埋已经太迟啦。因为咧呢啲左交嘅思潮咧，系会一时兴一样，同埋分裂成越嚟越多细嘅板块互相攻击嘅。譬如 Harry Potter 嘅作者 J.K. Rowling。佢原本係女權嘅 icon， 已經係行喺左翼社運嘅最前線嘅啦嘛。但係咧，而家又興起呢個跨性別人士嘅思潮咧，變咗咧又會同女權之間有啲矛盾嘅。譬如有一啲男性通過性別認同，話自己係女性，然後參加女性嘅運動比賽啦，跟住仲要贏曬啲冠軍，破埋紀錄添。跟住 J.K. Rowling 就反對呢啲嘢，因為佢覺得佢要捍衞啲女仔嘅機會。結果佢而家俾啲新啲嘅左派圍攻啦。 喂，咁样落去奥运会啊，冬季奥运啊，都唔应该分男女喎，咁样落好大镬㗎喎。我驚呢股思潮，你知香港呢，香港特区政府又崇洋啦、啊、暖英啦、啊、泛民嗰边呢其实一样都系崇洋。即系佢见到 New York Times 同埋呢啲美国大学嗰啲左翼嗰啲 Columbia 呢啲咁嘅嘢呢宣扬嗰啲，佢当正系啊，系一个正统啊。同埋佢哋會模仿嘅，去學嘅，係嘛？所以搞到咧，香港下一代越嚟越亂啊！再加埋呢啲網絡咧，嗰啲大數據、嗰啲 Facebook 啊屏蔽啊，最近呢位博士候選人竟然話佢唔同意，我不同意你啲觀點，但我誓死捍衞你說出來的權利。嗱，佢呢啲轉牛角尖，如果你煽動仇恨， 我当然唔俾你讲出嚟。嗱呢个问题咧，我请你下个礼拜或者日咧上嚟专讲，系嘛？嗱，你话咁样今次如果咁样落去，咪即系法国大革命后期咯，系嘛？罗伯斯比尔啊，最终啊，日日上去个嗰个议会嗰度就攞张名单。就殺返革命黨裏面佢認為唔夠咗嘅人。 甚至近期啲啦，譬如喺即係上世紀嘅四五十年代，有好多左翼嘅知識分子，佢哋以為自己進步青年嗰次好型，跟住呢就支持共產黨上台㗎嘛。譬如巴金啊、冰心啊、矛盾嗰啲人，話覺得共產黨。 胡風啊、老舍啊。 係啊，覺得佢哋幫窮人好有愛心，跟住就支持咗佢上台啦。跟住，但系去到文革嗰阵时，当啲红卫兵去抄阿巴金个屋企嘅时候，会唔会念及佢当年系帮佢哋一齐批判旧社会嘅先锋而放佢一马？梗系唔会啦， 拳打脚踢。所以呢个系社会，呢、這个就真系社会科学啦。喺法国大革命同埋俄国十月革命，同埋呢个毛泽东嘅文革，乃至到1975年波尔布特。佢比起胡志明啊，大家都系共产党，佢嗰度必然咧系向极端嗰度咧去发展， 嗯， 同埋调转头去嚼翻嗰啲佢哋内里边阵营，佢哋觉得唔够咗嘅人，再加埋呢个中国人嘅民族基因，无端端三个人喺一个 office 咧，喺教育界都系，都有大把 politics 嘅，咁你话炒炒埋埋。呢、这个民族都有得救你话咁样落去系嘛？啱唔啱？ 但反而有啲经历过共产政权嘅国家，佢系可以 develop 咗一种抗体出嚟，譬如啲东欧国家、波兰啊、 古巴都系啊、 捷克啊、 古巴裔都系啊。 系啊，所以今次古巴裔移民咗去美国嗰啲佛罗里达州嗰度，嗰啲人就好多人投俾 Trump， 令到 Trump 赢到佛罗里达州。 系啊，黑人都系啊，系咪？咁呢啲咧，嗰啲左翼冇办法解释啊。 系啦，其实今次 Trump 嗱，其实上次2016年 Trump 喺少数族裔入边嘅得票已经系多过近期好多共和党嘅候选人，譬如罗姆尼嗰啲噶啦。咁同埋咧，就算你话上次呃到一次，咁今次经过四年之后咧，佢喺少数族裔入边嘅得票咧系增长咗大约系5至6个百分点噶，咁冇理由。 佢系 racist 咩？ 系仲更加多人投佢噶嘛？ 系啊，如果佢系种族主义者，系咪？ 系啦。其实我就觉得咧，亦都有另外一个民调咧，就说明咧，美国有超过八成嘅人都觉得而家嘅政治正确系过咗火嘅，同埋少数族裔系特别多，系觉得呢样嘢嘅。譬如有西班牙裔嘅人之中有 87% 都觉得政治正确过咗龙，但系白人咧就净系得 79% 系咁觉得啫。 因为咧，我哋都讲过啦，譬如话西班牙裔即系拉丁裔啦，其实已经逐渐占成美国嘅人口组成就超过咗黑人噶啦，即系一个好大嘅族群。咁啊，但系。佢哋其實最清楚嗰啲來自南邊嘅移民，所謂移民啦，其實可能係難民甚至偷渡客。佢哋究竟係咩人？因為嗰啲係佢哋嘅親戚嚟嘅， 係啦，同埋佢哋好多人咧，我見我聽過，我識啲人咧，佢覺得佢係。咁辛苦合法地申请咗嚟移民嚟，跟住其他啲人咧就非法地打佢尖，佢就好唔。 所以最反对嗰啲移民唔系嗰啲即系居住喺东岸或西岸嗰啲白人啊，反而系头先所述及嗰啲拉丁裔，因为佢哋深受其害。 嗯， 今次呢个曼彻斯特咪嗰啲咩华商会咪系闹你哋呢扎攞 BNO 去嘅搞狗证咪一样啫，系嘛？嗱咁啊，卢安迪你就几时翻美国？ 哦，有排啦。 喂，我你都翻去完成学业系咪？ 系啊， 我希望你可以顺利翻，因为喺北美洲有一个光头嘅泛民老前辈姓陈咧，就发起咧系举报网络支持 Trump 嘅所有嘅香港意见领袖嘅运动。我希望你个名唔会俾佢交去美国领事馆咧 ，stop 咗你张 visa。 哦，唔紧要啦，全部人都多啲指教啦。 啊，好黑心噶，你知唔知啊？好啦，听晚11点。